我哋揾咗个嘉宾， 系 哇呢啲劲臭，哎呀你喂咗一声，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 估到啦，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系咪先？呢个理念 音咁样讲 number。我有一隻嘅堅㗎， 嘟咗個 number， 即係講到好堅 啊！你講俾我哋聽咯。 哎， 啊， 哦，嗰隻啊， 專業嘅分析員同專業嘅財經員係兩樣嘢。財經員係背劇本， 咪就係攞劇本 嚟。係啦，分析員就真係要分析嘅， 寫劇都要㗎， 要寫劇本㗎， 未嗌 cut 都要講落去㗎嘛。 啊，先生。诶，嗰只点睇啊？哦，嗰只咧个主营业务咧，佢系做啲乜乜乜乜嘅。啊，旧年个盈利咧就即系经济通揿到出嚟嗰啲人，之后使鬼你讲咩？咁啊，成日都个节目讲喎。咁我哋三个 极前用轻微调整，可能睇得邓声讲先。 一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更好嘅股票咧抽完之后咧有一升你都要沽噶。 冇错啦，冇错啦。其实成晚我哋请住专嚟就系想讲呢句嘅啫。唔该晒啦，咁啊，你哋 有缘，好再见。 真要嚟咧，一听到话同阿耀坚做咧， 唉， 冇办法啦，一定要嚟啦。 本来我都想停呢个节目嘅，点解的同我讲话揾咗沈大师嚟？ 系咪未够喉？沈阵营沈大师，罗尚铺耀坚，财经 talk show 全到尽，11月2日晚上8点。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票价280 ，Regasin 会员250。电邮至 regasin@regasin.com.hk， 主题串道尽，写低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 好啦，开始9月21号晚嘅北上频道啊，咁啊刚才呢啊节目前都听到一个新嘅 jingle 啦，个 jingle 呢就係、是、一个新嘅 show， 喺我哋 Red 架两个重量级嘅主持人啊，阿耀坚同埋阿沈大师嘅一个新嘅 show， 将会即将喺11月喺九展就会举行㗎啦，咁呢就叫做串道尽啦，我只係想讲一样嘢。唔好再 message 錯問我有冇飛，話俾你聽，我就唔係賣飛嗰度嚟嘅，我已經即係忙到已經抽筋㗎啦。咁咧唔該，揾阿馮總㗎嘛，馮總喺度， 係 講一講究竟如果你想買飛係點樣搞嘅先。 OK OK， 講好似啦，11月2号頭先聽個 jingle 都聽到啦，夜晚啊8点就係九展啦。先講門票先，咁啊280蚊，咁就會員就梗係拗啲優惠翻嚟啦，就250蚊。咁啊另外電郵咧就係、是、同之前嗰啲報名情況大家都熟悉㗎啦。OK， 有參與開 Regasin 活動嘅話，電郵至 regasin@regasin.com.hk， 電郵。主題又串到盡，或者係即係咧都 串到盡買飛， 或者令到我哋會明白串到盡嘅嘢。咁其實我即係當然啦，你唔整標題，我哋都會睇內容嘅。咁但係你整串到盡，咁梗係我哋即係會照就係即係識到分類咁樣啦。寫啲乜嘢咧？一樣啦，咁你嘅名啦、聯絡電話啦嚇，咁然後即係當然你係會員嘅話，咁你可能留埋你嘅落煙啊咁樣。咁之後咧，我哋就會電郵翻你，就話點樣入數啊，同埋等等咁樣嘅。 名額好似850個 係好快滿。 我補充一句啦，首先就係、是、其實真係一個幾得意嘅 show 嚟嘅，即係我哋自己圍內人都冇諗過兩個每日喺電視見到佢哋講財經嘅，會走去做個棟篤笑先啦。 係 咁咧，其實我淨係想提一提大家咧，就係、是、嗰個賣飛情況咧，其實係好踴躍嘅。 我話俾你聽，係快到點啊！其實未出精華未出勝咧， 嚇死人 咧已經喺佢哋嘅 Facebook 嗰度貼咗條 一個 status 啦。 係啦，跟住就已經有85個人買飛啦。 我淨係想講嗰日阿的同我講個情況啦，咁我就回應咗阿的一句啦，我就同佢講話，如果北上打上前係咁就好咯，即係咁啫。咁我只係提大， 即係暴徒啦而家。 唔係，我只係想同提大家。如果你要買呢唔該就快少少，因為呢啲飛呢唔係淨係配曬俾 Rega 㗎，唔好以為即係淨係因為呢有，因為兩位都係重量級人馬啦，佢哋自己又有佢自己嘅 sponsor 啦，咁所以呢嗰個名額係有限嘅，咁暫時係得一場㗎咋，咁所以呢你要搞呢就盡快好記得聽返頭先啊馮總講嗰個方法，唔好再call 我或者 message 咗啊，我真係唔想再覆呢啲嘅，即係大佬我又要唔知又要揾啲嘢咩貼翻嚟覆翻你哋，即係因為真係冇時間啦，咁所以咧就你哋自己搞掂佢啦，好嘛？ 全部一律去翻電郵 ragazine@ragazine.com.hk， 但係咧，如果三日之後你未收到嘅話，用你嘅方法啦，得㗎啦，搵我哋 ，OK。咁因為即始終經電郵會唔覺意落咗去 spam 嗰度啊，等等啦，或者會唔會個電郵係即可能其實可能整錯咗之類啦。咁即以防萬一，你即三日收唔到回覆咧，因 為 補多次 email 係啦， 追住 係啊，因為你再過多十日八日應該冇捱，未必會捱到十日八日㗎啦。係啊， 咁啊再多謝多一次啦，因為一個好機緣嘅一件事啦，即一個即可以咁樣即撮合到啊，即 Eugene 同埋大師兩個，咁啊好似。傑斯所講咧，即係佢哋自己本身都好多 fans 噶啦， 係啊， 係啦，咁所以就睇下今次， 所以 Rega 唔會配到好多票嘅，我只係俾一個咁啊暗示俾你哋啦，因為有啲嘢我又未必方便啊，由我去講噶嘛，就係咁樣咯。 咁大家多多支持啦，呢件一件係網台同埋財經一件好好玩嘅事嚟嘅，係真係好好玩嘅事嚟嘅。 OK， 好，咁到時唔知會唔會見到阿屌你老母曾俊華 啦，會啊， 財經啊嘛，係咪先？ 白林黑 咁啊，翻嚟啦，講翻我哋啲啦，咁啊啱啱。今日過咗中秋啦，亦都過咗918嘅。 其實呢個唔係你 9月21日， 係咪新地方第一次錄？嚇、 啊，今日係、哦，今日係新地方第一集嘅北上頻道啊！唔係因為我已經其實錄咗 幾個 節目兩個 節目 啦， 係 咁啊其實一個我哋又適逢一個長假期啦，但我諗我由放假嘅第一日開始一路都係錄節目，咁啊未停過，咁所以我都唔記得咗。咁但係你提翻我 代表 Rega 先嘅第一集， 多謝你。 覺得呢個錄音室點咧？ 幾好啊，出嚟啲聲唔錯啊。冇煙。咁啊，同埋就係冇咗啲 wee 嗰啲聲啦。 未知呢啲未知。 係咁啊，同埋呢度幾靜局啦，幾嘅，我覺得 OK 喎。 幾住家 feel 啦。 嚇， 好住家 feel 啦。 嗯， 係咯， 啱你咯，係咯， 冇張牀咁啱。 係咯，你要的都係一個家啫。 咁就有唔係㗎，有啲人出㗎，一家唔一定要入㗎，啲人出㗎嗰陣。 Okay, 我就要個傳奇嘅。咁啊，講下放唔係個鐘，唉，我點解我真係我其實唔係想講，我想神啫，即係終於又過完個中秋啦，成個啲朋友都知道咧。我就真係好為 好折騰啊！ 已經好真過節，因為咧即係喺中國呢個社會，發覺咧就越嚟越多節日啦。咁啊，每一次過節咧，就其實都係好反高潮啦。即係我覺得亦都係每一個節日亦都扭曲曬啦。咁啊好折騰嘅。即係譬如話嗱，呢一兩年啦，我好巴巴閉閉咁就用咗個智能電話啦。咁我應該越嚟越煩咧，就係譬如話即係收到好多嗰啲叫中秋節快樂嘅群組 WhatsApp 啊、WeChat 啊，即係嗰種煩法就係我想問，我唔知大家 enjoy 啊，即係我想講咧就係咧嗱，下一年咧我講完一次，希望下一年咧就係你唔好再將我擺入去個 group 入邊，我又唔會祝你哋中秋節快樂。首先就係我冇資格祝你哋快樂，一年到晚我都冇乜， 你都唔快樂， 我都冇乜邊幾日快樂，我做乜要祝你快樂？即係我又唔覺得個中秋節好快樂，咁點解要每個人又要祝你一次，祝一次？快乐，搞到咧由朝到晚嗰个电话就唔系震就响，唔系震就响。喂，你谂下，如果你觉你唔觉得嗰啲咁嘅祝福语系好开心嘅话，你调翻转谂下，如果嗰啲全部系你债主，每人追你一次还钱，你睇下你烦唔烦啊，大佬？ 唔系啊，其实某程度我都类似有呢啲咁嘅情况。 全部人都有啦。 咁其实咧，其实中秋节咧系我一个好伤痛嘅日子嚟嘅。 你知啦，十一嚴打嘛，放長假期 就嚟 就先至嚴打， 一前夕， 即係連個天都唔中意我啦，而家係咪啊？喂，好慘㗎，或者平時呢個時間我同你錄音，你傑斯你冇翻，你冇 唔係我唔明，即係唔知由邊一日開始。就變咗， 即 係點會祝人哋中秋節快樂嘅啫？中秋又快樂，清明又快樂，重九又快樂， 你要 端午節又快樂。 即係你要知道，中秋係慶祝乜嘢先？ 係 中秋係慶祝嫦娥離家出走、投奔自由、離開中國嘅日子。 係 呢啲係文運人士先至可以，我哋有資格祝福人㗎嘛？大佬， 你又 未早愛就煙係咪先？ 喂，我哋你政治唔正確，你又唔知月球係中國領土嚟嘅？ 美國領土嚟㗎嘛？係咪先？ 一早嫦娥上去咯，係咪先？唔係，不過我覺得傑斯你又諗正面啲咯，即係你話喺內地就可能好折騰啫，咁可能香港更加大鑊咧，即係譬如。你可能唔覺意行個路攬就係五四三二， 真 係 㗎 ！Happy V 攞頭啊！你仲大喎， 真係好攞命。係啊，乜略略啲，無論中港台都反事，即係過一個節日咧。 講翻啲香港啲先，你廣東就逐樣講啊。即係如果琴日你去維園咧， 係 即係六四都冇咁多人。你之前啲首先係咁啦，唔緊要。以前咧大坑冇火龍啦，係嘛？而家做緊啫。 平 以前一條，之前而家係幾條啊？ 嗯， 八条啊， 八条， 屌你老知， 系啊，我唔系啊，仲有就系我今朝早又系啦，星期六朝头早落去新超记啊，星期五朝头早落去新超记食早餐，跟住咧，哇，要喺出边等位啊，啲内地人又走晒嚟啦，即系多得好紧，因为你有个长假期啊嘛，唔系，即系你喺香港又系好辛苦啊，即系即系同埋就系。我都係想講翻就係即係祝人快樂嗰度咯，即係你即係我點啊？我唔明點解啲人過呢樣乜啲冇意思啊？點係啦？中秋節有咩咁快樂啫？喂，你都冇嘢好快樂嘅喎，見到成街都係人， 唔係你雞肉雞蛋， 你打開個電視日日都見到張炳良係咪先？日日成日講幾樓，屌你大佬，即係喂有咩咁快樂啫？係咪先？我覺得最快樂嗰個就係都係嗰句，都係屌你老母曾俊華啫嘛。喂，點啊快樂？ 唔係梁振英咩？ 大佬。你睇下你喂我喂我唔係嗱我唔係真係想屌啊屌啊屌啊曾俊華啊但係屌佢老母係真係醜啦係啱嘅我都好想屌佢老母生翻一個咁嘅曾俊華出嚟個個月大佬三十幾萬唔使做嘅咁又得到月尾又出糧啊呢啲啊叫快樂啊嘛你咪去到月尾你問下曾俊華曾俊華同佢老婆講。喂，我今個月有做過啲乜嘢啊？佢老婆話咩啫？哦，冇啊，你講嗰句説話啫嘛。股票可升可跌，我無能為力。咁然之後又攞三十幾萬啦，每個字啊都值萬金唔止啦，大佬。咁嗱，你係咪想屌翻個屌佢老母嘅生翻個咁嘅仔係咪好咧？我都開心啊！你又唔敢咁屌，你夠膽屌梁振英啊？而家你唔敢屌梁振英啊嘛？ 嗱 嚇，梗唔夠膽啊，大佬！人哋而家係香港揸 fit 人啊，龍頭大哥嚟㗎嘛，大佬你唔驚人搞你啊？嗱係佢，我就係祝佢快樂嘅啫。 OK， 祝佢快啲落啊！屌你係咪先？即係你大佬你係呢個，你真係你祝唔到啲人快樂，你自己都唔撚快樂，咁你祝唔曬？ 咁呢個係網台，唔係調翻轉網台精神嚟嘅，即係苦中作樂，係咪？咁祝下大家快樂咯，即係見嘅咁。 你又咁你望下我內地嗰啲。啊！我啲同事就快樂啦。 點解？ 你嗱，而家你開你又睇到啲轉變啊！大陸都有長假放啊， 國 內假期放禮拜四，跟住然之後咧，禮拜五要翻工，唔翻，索後屘，然之後咧星期六日啊放埋噶嘛。喂，而家以前啊，你如果放完個禮拜四、禮拜五翻工，跟住然之後咪。即係你起碼都有翻嚟翻工啊！而家係唔會翻嘅，而家直情係同你攞個長假期，跟住就同你玩啦，即係好似香港咁樣。 啊，知啊，周總。 係啊，咁你我最後咪索性咪再四五六俾佢哋放曬咯，咁啊等佢哋，咁啊有一個小長假期咯，咁然之後就星期日補翻假咯，咁啊即係而家都係好。 星期日就翻工㗎啦。 星期日要翻工啦，因為呢個佢都要補翻星期五嗰日啦。但係你叫唔喐啲人咧，星期五唔放假嘅。而家， 喂，我都好攰，喂，好似大陸做廠咁，星期日就應該休息嘅，你哋真嚟開工，咁你哋嗰啲 唔係呢個係大陸文化嚟㗎嘛？ 寫字樓點算啫？ 寫字樓都係要㗎，冇分別㗎。 喂，咁樣 呢個叫調休啊嘛？ 唔係嗰啲真係錯峰啫，係咯，我就錯峰啦，唔緊要。但係譬如你哋有間廠喺香港嘅，喂，咁你點溝通？ 咩叫香港？ 譬如香港公司喺大陸開間廠。啊！以前都係㗎啦， 唔係我哋都唔係，其實冇㗎。 星期日點算咧？ 唔係適應咗㗎，係 咪先？ 冇啊，星期日就 所有內地人開工咯，咁但係香港人都會放假噶嘛， 係咯，就放假，咁我哋要接觸要溝通， 咁唔係咁，佢哋自己有自己嘅嘢做噶嘛，我哋即係都佢即係佢自己都有佢自己嘅自己嘅工作噶嘛， 總之星期日你 唔係咁，你內地係有呢個咁嘅條， 我意思講講，一係放埋佢啊， 唔會咯， 當然唔會啦， 唔會咯，因為咁但係你調休個，喂，我哋都唔想佢調休噶，咁但係你而家係叫唔喐啲人星期五唔放假噶嘛，即係佢都已經有嗰個 intention。是要連放， 系啦， 跟住然之後咁佢就去玩啦， 系咯， 就去遠啲嘅地方又度個假咁樣咯， 嚟香港啦， 例如就係咯，咁所以其實真係唔開心嘅，即係放呢啲假期，即係中秋節， 唔緊要，聽網台可以， 係， 好勁啊！我哋呢啲，我哋八個節目， 係嘛？係，我哋又冇放假喎， 係， 係咯，咁所以就即係希望 快啲快。 下次唔好再祝我中秋節快樂啦！ 唔係啊，而家祝你國慶快樂，我又未死。 係咯，你講你又嚟， 我係又應， 你就你 國慶又嚟啦， 又 跟住又收 message， 又國慶節快樂，國慶節啊，唔該開個群組。叫国庆节我屌你老母啦，好冇？ 如果你想祝我国庆节快乐， 系啦， 褪多九日之后同我讲，我就顺，我 双手 受，系啦，我就受。 嗰啲又好似唔系好关我哋事， 唔关事嘅，系嘛？你讲阿马神，唔系嗰个马神， 七一十一十十都唔关我哋事啦。唉，香港人就系咁。咁你同埋就系大陆真系零舍多嘅假期噶嘛？而家即系全世界嘅假期都系关晒。 國內事 㗎嘛，咁你跟住又聖誕又有份啦，係聖誕節又有啊中國人份啦。 外國情人節， 聖誕而家係有假放。 聖誕就冇假放，但係聖誕亦都係另外一個，即係我諗遲啲都可能會俾翻一日佢哋放嘅話，你唔俾佢咪唔俾 自己攞假咯，自己攞假咯， 冇新假期啫嘛，佢一樣要玩㗎嘛，因為你喂咁你係個社會造成啊嘛，你大佬一喂淨係講情人節都五個啦，係咪先？即係數埋有 情人節十二個，講真，如果你喺外國嘅， 我每一個 加呢個七月七號元宵，再加個仲有，總之就加埋十五個咯， 可能十幾個， 十五個啦。如果 我就數到五個咯，就中國嘅呢個元宵啦、七夕啦，跟住就二月十四嘅情人節啦，跟住然之後白色嘅情人節啦。 你真係冇睇。 等仲有咩啊？哇！我都仲 其實咧，每個月都有情人節。 哦，你講個節目啊嘛， 講過啦，每個月有一個噶嘛，有十四個情人節。 唔係，總之 overall 嚟講咧，爭咗回教嗰啲未放嘅啫，即係我諗啊 ，Ramadan 嗰啲咧就嚟都可能中國人都放埋㗎。 可能自己拍拖紀念日又當係啊，咁樣 即係舊命， 又當係咯。 總之係攞命啦。 放曬佢 咯。係啊， 好。 咁啊，終於我哋又放完個假啦， 係 唔係嗰個假仲放緊嘅？其實 係 咁啊，其實中秋對我嚟講就我都係始終嗰句啦，唔好太過扭曲個中秋啦，即係中秋其實就係一家團聚就已經 OK 噶啦，食月餅。咁你又問我今年有冇開心嘅嘢？我自己係有嘅，因為我爸爸嘅病康復中啦， 咁 就今年病足差唔多全年咁啊，去到。今個中秋節咧，終於可以同我哋埋台一齊做節， 係啊！就我都話咗你老豆掂㗎啦，冇問題㗎啦。 咁啊，所以呢個係唯一 小事啫， 唯一最開心。 但係 呢啲好 personal 嘅，其實即係唔需要都係嗰句。 啲唔係個個人可以享受得到啊嘛，唔通話？我爸，你幾時生日咋？唔得喎，大佬。 咁我都唔會祝我老頭中秋節快樂咯，屌！ 身體健康咪算。 係啊，傻嘅真係。唉，冇嘢講。咁啊，講下第二啲嘢啦。咁啊，講下我諗啊，今個禮拜其實大陸有咩大新聞咧？即係我覺得數下有有啲乜嘢咧？ 王菲 離婚啦，係啊，王菲離婚，其實拍住另外一單咧就冇咩講啊，仲有咧都有嘅，胡錦濤祭祖都講咗好多日㗎，咁但係胡錦濤祭祖就冇咩好講啦，咁啊講王菲離婚其實就全個 好大單啊， 係啦，每日都係最熱嘅 topic 啦，咁就 佢真係好似關王菲嘅事咯，即係好似英國關王菲事咁樣，係啦， 唔係因為中國冇王菲啊嘛，咁又冇咗皇上咯。咁所以咪咁都要咁呢個咪當佢真係即係好似一個 中國市民心目中嘅 貴族 係 咪就係一個皇族 真係王妃 係一個皇族嘅家庭咁啊 即係其實話講佢話為咗出家而離婚㗎嘛係咪 唔係總我諗係內地首先就好多粉絲呢即係其實好似阿 Kelvin 講嘅就話即係當咗好似一個 皇族咁樣，即係話，喂，佢哋八年啦，即係冇諗過佢哋會離婚㗎，咁你好撚得意嘅，即係 冇諗過 嘅，唔係呢啲咁嘅語調真係好得意嘅。咁啊，係啊，佢哋真係會離婚㗎喎，咁樣即係當咗皇族咁咯。 係，謝霆鋒嗰鑊我都冇估唔到。 喂，好多反應好搞笑嘅。其中一個就係啲網友係好似傑斯所講，即係有啲就好覺得好震撼啦，有啲就話，喂，不如同翻謝霆鋒一齊咯咁樣。 係啊，咁啊有關啲。 但謝霆鋒要溝下周迅啊。 唔 係我哋周迅又搞咗阿梁朝偉。系啊，梁朝伟又劉嘉玲離婚，離婚，離婚，咁啊，劉嘉玲咪影響到阿王菲，王菲咪出家咯，唉，哇，黐線啊，大佬， 犀利， 真係黐線，可能真係咁樣嘅咋，話俾你聽， 女子係嘛， 可能係咁啦， 係啊， 大家都靠， 唔係講娛樂新聞又未必係我哋嘅強項嚟嘅，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個現象都幾得意，咁首先就係王即係其實即係你會睇得到王菲喺中國人心目中嗰個地位啦。 係 咁首先就即係首先佢係即係直情係一個類似熊貓咁嘅物體嚟㗎嘛，即係國家受保護動物嚟㗎嘛。 但熊貓都可以交配出嚟喎，王菲就 熊貓人造嘅。 係啦。 啊咁啊王菲個肚都係人造嘅，李亞鵬啫。OK 咁首先就係好多人就揣測究竟王菲點解要離婚啦、 啊。其實我都冇明點解要揣測。 係囉頭唔咁咩要搵個原因出嚟嘛。 真係。O K， 離婚要有個原因 㗎嘛， 繼續 嚇， 繼續， 係咪先？ 係嗱，我先集咗你呢個先啦。嗱，最新嘅回應咧，王菲就將回應嘅，都好似喺微博㗎。咁佢就話婚咧就係我要嚟嘅，即係王菲自己話要嚟嘅，係 交謀嚟 嘅。咁佢咧就答曬回應曬所有人先啦。佢首先就冇第三者， 係 冇婆媳不和， 係 亦都唔牽涉財務問題， 封曬啲後路先 啦。冇悲情狗血劇喎。和平分手，换一种方式相处，对孩子嚟讲，我哋仍然都系一家人。咁啊，跟住就话咧，用爱同理智去包容这一切。咁啊，亦都支持呢、這个，继续要支持呢个嫣然天使基金。嫣然天使基金咧，就系佢同李亚鹏生嗰个。缺咗純嗰個套純嗰個女，咁啊有個，所以就成立咗個嫣然天使基金啦。咁然之後就佢話個嫣然天使基金咧就唔會停嘅。咁啊仲有咧就係啊搭埋阿牛，我係唔會出家嘅。咁啊嗱啲回應咗。咁啊我諗 係 點解佢要出呢一個回應咧？ 五六個可能性都俾否定曬。 係啦，守 住先。係，我講先。 你先。 冇第三者唔係代表冇第四者。OK 話聲，大家一家人，梁振英都咁樣同我哋講啊。 聽 佢 聽係 咪一 陣 一家人先？ 唔係梁振英嘅咁咪，梁振英講法就係話我已經冇再同佢喺埋一齊啦，所以係冇存在過第三者。 哇！ 好 嘢喎，佢哋係 咪先？總之可能第四者係啊先，一家人嗰啲睇咩角度睇啫？梁振英夠話我哋一家人啦，講真係咪先？ 講翻嗱，啱啱發生嘅時候就係我諗全中國嘅人就喺度 沸騰啊， 追殺個原因啦， 係 即係究竟係乜嘢原因離婚 啦？係個男媽含家產啦， 同埋就你睇得到咧，就係王菲嘅 fans 啦，絕就對，即係如果相對呢個李亞鵬嘅 fans 係有絕對優勢 嘅， 係咪先多好多啦？咁你見到所有討論區咧就係鬧撚爆呢個李亞鵬啦，嗱指責李亞鵬有什麼嘅指責先？ 窮啊！ 穷啦，第一样 食软饭啊， 食软饭第一样，第二样咧， 第二样就沟女啦， 养小三啦， 系啦，系啦， show晒啲相出嚟， 抛弃做 啊，喂，几条女喎？你讲边个先？ 几条女 个大波啊，有唔大波都有啊，咁啊啲唱歌啊 K 房唱歌嘅相啊。咁啊，仲有冇第三個原因咧？同窮都差唔多嘅，即係就話佢搞親生意都失敗，咁就要逼個老婆出嚟復出，即係都有啲咁嘅聲音。一近年就王菲要復出啊嘛，咁啊，所以就即係受嘅壓力就最大。咁啊，其實第十開頭第一個回應咧就。李亞鵬做先嘅，咁李亞鵬嗰個就係好精警嘅，嗰句就即係我諗就打後十年都係 金句 啊！佢就我跳嘅咧就係個家庭，你咧就卻係一個傳奇，咁啊出緊完呢個咧就俾啲人屌撚到爆啦，因為啲人就翻舊帳數翻就係，你後屘你05年嗰時已經娶佢啦，05年嗰時嗰個王菲唔撚咪傳奇，唔撚咪傳奇啊，嗰傳奇都爆啦，05年王菲已經係紅到。黐晒線㗎啦，咁仲有就係佢啲 fans 就話， 係咪首歌未出啦？ 哼， 人哋为咗同你结婚， 系 放弃，牺牲咗我哋啊嘛，跟住就已经退出啦。 系啊， 你而家讲埋咁样嘅嘢， 唔系系咯？ 五年前未出，系啊，未归依， 屌捻到咧， 未归依， 屌捻到真系黐晒线咁就系啦。咁啊， 归依咪神雕侠侣咯。 咁但系其实咧有迹可寻噶，即系话俾你听咧，即系其实佢以前咧，即系李亚鹏啊，李亚鹏沟过起码三条女，系大家即系台面嗰只知啊，台底唔知。第一个就系渠永。啦，即係以前做呢、這個有話好好說，我記得嗰時候有做過嘅嚇，咁啊嗰陣就紅紅過嚟嘅，好紅嘅。嗯、即係如果渠永溝佢同渠永好嗰陣時咧，渠永就真係一線演員。嗯、李亞鵬啊，直情係三線都問啊嗰只啦。咁嗰陣時已經俾人話佢咬老遠㗎啦。咁佢嗰時都好多金句 啊，有冇癮㗎嘛佢？ 係啊，佢就即係譬如佢嗰陣時溝阿渠永嗰時候好好嗰陣時咧，咁佢就。佢話嗰啲嘢話，佢話咧，佢又話佢話同有句金句就係我就像可樂，渠永咧就像雪碧咁樣嗰啲，即係好撚多呢啲咁嘅金句，係咯，唔知得可樂 一間廠出嘅咯， 一間廠出， 屌中國製造， 真係 你老味大佬， 同一間廠出咪即係亂倫咯， 唔係梗係咯，中國人 咩解釋嚟嘅咧？ 嚇， 係啦，咁啊第二條女係邊條女啊？ 係咪周小姐啊？ 梗係啦，咪即係你嘅 情敵咯。我冇咁講，周小姐只可以係梁朝偉嘅啫。 不，周迅就好短炒 啲集啫。 周迅好短炒。 咦？周迅又同佢，又同佢 好， 又同佢鄭風 挨住王菲嘅。 係咯， 挨住王菲。咁後屘就因為。喂，原來上到王菲， 梗係咯，有貨好多呢個。 五年嘅時候嘅李亞鵬就梗係咁同你講啦，佢話我要嘅就係一個傳奇，係 啦， 我就唔撚想要一個假，咁所以梗係揾個傳奇啦，傳奇先有錢㗎嘛，係咪先？ 喂，如果你唔係為錢嘅，你係紅啊，話聲你聽 嚇， 咪又未算 係啦，即係咪你？即係我意思係。你冇王菲咪要住周迅先咯，咁你有王菲梗唔要周迅啦，咁周迅咪讓咗俾謝霆鋒咯，咁然之後 嚇，咁謝霆鋒再讓俾梁朝偉啦， 係啦，咁啊 上下啦， 其實謝霆鋒係鍾意梁朝偉嘅，話俾你聽， 哇好複雜， 你又咁啦， 咁竇圍就都係鍾意李亞鵬啦，咁樣講咁講就 係咪啊？ 啊咁係啊，如果你咁樣講，因為王菲又同咗阿竇黎噶嘛， 好複雜。 喂，王菲係有啲養仔癮喺度㗎。 錯曬啦你。 竇黎好有錢咩？ 咩啊？唔係啊，李亞鵬其實真正鍾意嗰個係王立軍嚟㗎。 O K， 得得，你點講都得啦，而家。 啊，任你講咁呢個世界。咁啊，咁佢嗰句金句就首先就喺 生輝王啊， 網上生輝王嚟㗎。咁啊，喺網上就開始又係循例指定動作啦，造句。咁啊，好多人就開始造句啦。 有啲喂，有啲咩？講嚟聽下。 講嚟聽下，有啲精警嘅，例如就係我要嘅咧，就係一個假期。 係。 你卻注定係一個調休啦，咁樣啦。又或者仲有一個就話，我要嘅就係一個高富帥，你卻注定係一個窮吊絲啦。 啊。 咁仲有咧，有一個，仲有呢個就話我要嘅咧，就係一個穩定嘅工作，你卻對我説這是一個試用期咁樣啦。咁啊，不斷咁又喺度又喺度開始造句咯。 係。 我要係聲色犬馬，你卻來。 不 過 一樣 啊， 即刻 一樣， 有啲急咗， 一樣。 我覺得幾慘嘅喎，即係 邊個慘先？ 王菲咯，我覺得。 哇！我覺得李亞鵬慘啲。 唔緊要，冇人落到。唔係點解？我覺得唔係，即係我覺得離婚，即係或者離離合合，咁咪都係，即係感情淡咪離合咯。但係問題你人哋用你用咁樣嘅藉口，即係駁你唔到嘛。 阿 Kelvin 係點？你講先。 首先恭喜你，而家拍緊拖先啦，先啦，好嘢。 唔關事。 係。 大佬，即係我覺得逢一離婚，冚家產就一定係個男人唔啱，我硬係覺得係 唔係 咁 啊？唔係， 大佬俾我個印象，王菲話曬事㗎，我有一個估啦，當然我唔可以， 即係個成功嘅女人背後嘅男人， 係啦， 但冇人諗下呢樣嘢，其實係好 辛酸嘅。 大佬嚇出到嚟，只人指住個鼻撲你個街食軟飯，你個撚樣咬老遠嘅。喂，大佬，我受咗咁多年壓力。喂，我都冇話離婚，而家係條女話離婚正啦，係咪？ 唔係，我覺得你仍然可以係喺阿李亞鵬嗰句三跛嗰度揾到啲端倪嘅， 係、 即係我覺得你要深入啲，再諗下嗱，我要嘅一個家庭，你 卻係一個傳奇。 傳奇。 咁究竟呢八年過咗啲咩生活呢？ 哇！ 即係如果你老婆一個傳奇，你唔係你諗下嗰個家庭係點啊？ 你明唔明啊？ 點樣咧？ 小龍女咁， 你諗你諗得好飄逸，點樣飄逸法先？ 日日飛飛乜地方？ 我唔係喎，我啊諗起重慶森林喎。 O K， 即係你記唔記得重慶森林咧？ 科幻啫嘛，其實嗰啲畫面。 唔係啊，唔係啊，重慶森林咧，你記唔記得咧？又唔係講佢沒佢讲阿、梁朝伟俾啊俾条俾个空姐飞咗咧，我唔记得个咩嘉玲， 周 嘉玲飞咗啦嘛。咁啊，王菲咧就喺个小食店度做噶嘛。咁佢就对呢个男人咧，对梁朝伟呢个男人产生好奇啦。咁佢就唔知点样有咗有诶攞咗佢嗰抽屋企锁匙啊。咁啊，每日咧等阿梁朝伟行必咧，佢咪走上佢屋企咧，就。背景音樂咧就係夢中人，跟住佢就喺度打掃噶嘛，抹地啊，之前先 啦。黃家衞好中意抹地啊， 係啦。嗰種傳奇係咩咧？即係譬如諗下，你如果係你啊，你娶咗個老婆，個老婆日日你見到佢咧喺屋企嗰度咧，即係洗廁所，跟住同我番簡講，你又瘦咗， 又喊， 你做乜嘢喊啊？咁樣你明唔明啊？你係咪幾撚傳奇啊？ 唔 係啊，係咪先 傳奇？都未必行得到。 因为毛点解你毛巾做乜嘢啊你？ 唔好扭计啊你！ 我明明寻晚已经叫咗你唔好喊啦，点解你今日又湿滴滴噶？你咪喂大佬真系即系好似大佬好恐怖啊！ 如果阿李阿鹏系阿梁朝伟，佢都觉得好奇怪，点解我每次出完街翻嚟？吉屋都唔同咗嘅， 系啊， 屌你老味， 系啊， 但系 系啊， 但系我喺屋企嘅时候， 我嗰啲 又唔见有人喺度喎， 点解我嗰啲同我去唱歌影嗰啲相又唔捻见晒嘅， 系 咯，屌你，搵晒出嚟嘅， 系咯， 系咯， 唔系我当日吓你咁话之后，唔系我真系谂几样嘢，即系第一样嘢，点解我觉得啊王菲，即系我觉得佢几惨咧？首先我先企喺王菲方面咧，就因为我话离合冇问题嘅，但呢个藉口好难驳啊嘛，即系我觉得以后譬如王菲出嚟去，咁王菲都系个人嚟嘅啫，即系呢个话令到佢变咗神系啦， 传奇噶。 即系喂，你真系谂下人哋，你王菲点解减价咧？买餸嗰时，即系点解减价？ 系咯， 佢话 喂讲唔到价。 喂，你卖俾个陈师奶100蚊一斤，点解咁样讲？我呢个唔系普通街坊价，呢个传奇价嚟噶。 有道理， 系啦，好大压力。 餐屌你老味食埋，明明嗰嚿系化学猪肉，屌你老味。 几百万， 人哋食10蚊一斤，我有几嚿水一斤嘅。 我话呢个传奇价， 传奇价。 但系调翻转，我又要再又企翻嚟啊！你啊， 传奇价。 调翻转就系佢，我同杰斯讲，佢噏得出呢个说话咧，一定有玄机。有啲嘢可能我哋唔知 道， 就佢每日佢同王菲究竟点样生活嘅咧？嗱，我估就会唔会系阿李阿鹏一日食完饭好攰啊？喂，阿菲啊，洗碗啦噶。你叫我洗碗，我传奇嚟噶。你叫有冇听 叫个传奇洗碗？ 你有冇听过传奇去洗碗啊？冇啊， 系啦，冇噶嘛。 有冇听过传奇拖地？可能 系 咯，就系咁样。 我约咗我啲好传奇嘅朋友， 系 咯，系啊，你讲喺度先，啲好传奇嘅朋友，系咯，系咯。我啲朋友又已经好捻传奇啦，系咪先？即系大佬阿柠檬个老婆啊， 阿英啊，阿英啊， 系咯，柠檬个老婆又可能系啊。系啊，边个啊？系啊，边个个老婆嚟噶嘛？点样传奇啊？系咪先？ 你话我嘥100年时间，我先翻到刘嘉玲，唔系阿娜英系边个打边个？ 唔系我想搞清，我突然间唔记得名，系咪 Edison 啊？嗰个叫做 Edison 系咯。我柠檬个老婆又可能系 Edison 个老婆嚟噶嘛？系咪先？跟住然之后阿朝伟个老婆 又系， 可能系王立军条女嚟噶嘛？几捻传奇啊！我哋啲人系咪先？系咯。 哇！所以 真系， 所以可能嘥咗8年去分清楚边个系那英，边个系刘嘉玲。哇！点解？喂，刘嘉玲还钱，喂，我系那英啊，大佬。 唔系再下一步之后， 系传奇，真系。 唔系，即系我再下一步之后，我觉得就到嗰啲好成名嘅，真系有好传奇嘅歌手开始担心咯。即系譬如，即系咁讲啫吓，即系啲 fans 唔好斩 Q 啊。即系譬如刘德华咁样，咁我唔好讲屋企有啲咩事。譬如佢同佢老板有啲拗撬嘅，咁会唔会老板炒咗之后就出佢话？我想簽一個歌手啫，我冇諗過簽一杯忘情水喎，係咪先？呢個所謂歌手咪開始擔心，呢個 高手嚟嘅呢個，即係我覺得我要嘅係一個家庭嚟，佢係一個 傳奇， 同埋可能就係因為嗱，你係八年前嗰啲粉絲，王菲粉絲話：，屌你老母，你八年前又唔見你咁講，喂，大佬過八年之後。李亚鹏长成熟咗啦， 系 佢出边见过世面，佢见过出边，佢已经体会到有啲咩叫系家庭啦嘛，即系喂大佬，出边嗰个会煲汤俾佢饮，系咪先？ 嗰啲先係一個家庭啊，波又大，又起碼又會講嘢。如果你老妹唔會唔講嘢咯，大佬。 嗱，講完呢啲，講完呢啲明星嘢咧，我又即係又諗下，即係呢個同康牛關，即係講下啲民生少少啦。我覺得好快，溝通已經有，我唔知啊。就有啲夜總會咧，就叫做傳奇噶啦。先生， 北京一定有咯。 係啊，你 應該要開翻間啦。 呢度好多傳奇啊。 有間叫傳奇夜總會喎。 哦，傳奇啊！呢啲名其實好普通， 好普通 啊！不過你講，你問我北王菲最傳奇係乜嘢咧？ 係， 其實王菲，屌你！如果我用翻我哋香港人嘅角度嚟講嘅，佢喂佢係第一個俾到我哋睇到咩叫造假啊嘛！喂，大佬啊！ 哦 出道嘅時候係呃曬所有香港人㗎嘛、啊、因為佢嗰個身份喺80年代尾90年代初 係 不被香港人接受、嗯、喂佢製造一個佢同佢間唱片公司新藝寶係製造一個香港人嘅身份出嚟、啊、叫做 Shelly Wong 跟住之後王靖文呃鳩我哋㗎嘛佢係第一個公然喺香港人面前造假㗎嘛係咪先 是 大佬然之後喂佢典型嘅中國人嘅有晒呢啲咁嘅血統啦佢老豆啊係前國民黨人嚟㗎、 okay. 跟住然之後佢細個嘅時候係跟老母姓啊你知唔知王菲仲有一個名叫咩名啊叫夏林㗎姓夏㗎 夏林 沙沙鏈㗎佢仲有一個仲有呢、這個仲有即係呢、這個你咁又唔係唔怪佢啊！即係中國人其實好多時都有好多個名，咁啊嚟到香港又改多個名啦，叫王靖文啦。咁、我哋已經俾佢呃咗一鋪先啦，大佬。 咁 我覺得呢個都係傳奇嚟㗎，對我嚟講。 係啦，而家咩名都唔重要啦。係咯，佢就係一個傳奇， 傳奇咯，係咯。 就係兩個字，傳奇咯。 傳奇啦，咁我哋就聽翻隻歌休息一陣啦，冇咩好講啊。 嚇， 咁啊揀呢隻好撚難聽，頂唔順咁啊，但係都係王菲嘅歌啦。 傳奇。 知己知彼 、oh, okay.